佛在经上常说，家有四种： 一，凡夫执着的田宅之家， 那就是只有房屋与田地而已； 二，烦恼之家；三，生死之家；四，三界之家。 第一种并不碍事， 而最碍事的就是烦恼、生死与六道啊。 所谓出家也有四种： 一，心出身不出， 就是一般在家学佛的； 二，身出心不出， 就是身虽然是出家了， 而心却仍然是牵挂着五欲六尘啊； 三，身心俱出；四，身心俱不出。 没有学佛的人则不在此列， 而此处是说已经学佛的人。 在家学佛，若是心中依旧是牵挂着五欲六尘，就是身心俱未出，那么今生学佛就很难成就了。 然而佛的种子种在阿赖耶识中，永远不会坏，也能够得到远益呀。 此处所说的舍家，乃是指心出， 也就是心要出离烦恼、生死三界。 弃欲的欲字，乃是指广义的， 而不是指财、色、名、食、睡。 欲者欲望，人有欲望，心就不清净，不但是世间的五欲六尘舍弃了， 连诸佛如来所说的妙法也放下了呀。 古大德说， 如果只是为了求解，目的不在修行，若是在家人，则是身心均未处；若是出家人，专门在解上下功夫，则为身处心不出啊。 佛法自始至终注重在行，必须要一门深入。 若是求解，则可以涉猎群经； 如果要得三昧，则修禅、修密、 学教、学戒， 都可以得到三昧。而念佛三昧，就是一心不乱。 所以净土法门重行不重解啊。 除非你发愿想要讲经说法，则必须要研究经教，即使是要弘扬大圣，也要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 我的根基、智慧、定力、法缘是否都具足了？ 如果条件不具足，古人也有例子，就是一生专讲阿弥陀经，讲了300多遍。 而谭虚法师念佛论所举的郑习斌居士，就是专讲弥陀经，所以他的往生多自在啊。 沙门是梵语， 是古印度对修行人的通称。 从前印度有96种外道，外道的称谓并不是贬低修行人，而是 心外求法，谓之外道。 因为佛法是反求诸己的学问， 是求自信的呀。 在佛法中，只有大圣圆教是真实的佛法， 所以二圣三圣也是属于外道，仍然是有其分别执着。 沙门的意义是勤习，所谓 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 戒定慧三学在印度并不是佛教的专利品，所有高级的宗教学派都讲求戒定慧。 而中国的儒家、道家也讲戒定慧，其实中国的理就是戒呀。 此经是大圣圆教， 乃是由古德所判的， 不但是原教，而且是 圆中之圆，顿中之顿，专中之专。 所以本经确实是在末法时期帮助一切的苦难众生了生死，圆成佛道的第一法门。本经是根本法，孔子说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我讲此章的三倍九品与古大德所讲的有一点不大相同，不过我想我并没有讲错。我们如果按照此经100%的通通都做到了， 就能够上品上升。 如果是做到了90%， 就能够上品中升。 做到了80%， 就能够上品下升。 以此类推，下品下升 也要做到20%啊。 若是都做不到，那么往生就没有希望了。李老师说， 佛叫我们舍家，并不是不要家， 也不是叫你出家。 出了家反而障碍更多，你家中才有几个人呢？如果出家，寺庙越大，信徒越多，你一天到晚应付那些人，想要修到清净心谈何容易呀、啊、 此处说的舍家是心， 也就是心上不要牵挂。 有人说， 若是不挂念家，那么如何维持生活呢？ 其实这全是妄想。我常劝人家要学佛，先要把了凡四训念300遍，然后你就明白了。古人常说的这句话， 人的一生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 你想日子过得舒服一点，绝对不是想出来的， 而是你命中有的，前生修来的呀。 如果明白了这种事实真相，马上就 断恶修善，勇猛精进， 不要等到来生，晚年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所以打妄想是冤枉啊，绝对是无济于事的。 下面佛告诉我们，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这在净土法门中称之为正修， 而修诸功德则叫做助修， 也就是所谓的正助双修啊。观无量寿经说，菩提心含三心。 一，至诚心。 至是到了至极处， 诚是真诚，绝对没有丝毫的虚妄， 是真心，不是妄心，乃是菩提心的本体。 二，身心， 是作用，好善好德，是自受用。 三，回向发愿心， 是他受用，对他人大慈大悲。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用此种心来待人接物，这样与净土法门才能够相应啊。 而偶益大师在《弥陀要解》中所说的菩提心就更容易懂了。他说， 一个真诚的心求生西方净土，就是无上菩提心呢、啊、 这话很有道理。一心一意专求西方净土，就是身心， 而其他的妄念都舍掉了，心中清净，这就是至善了。 生到西方成佛成菩萨，到十方世界普度众生，这就是 回向发愿心， 也是 大慈悲心， 自己成就之后再利益众生。 所以只要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就是发菩提心呢、啊、 菩提心中讲的是真信真愿， 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是真行啊。 一向是专，只是持名念佛，不需要观想观相， 但是心中要真有，自己自然可以体会到。 真有是对事出世间的事情清清楚楚而不牵挂， 对于往生则是颇有信心。 这就是 庄严净土， 庄严自己的清净心与清净身，要尽自己的心力将此殊胜无比的法门介绍给别人，专门劝人修习净土法门。 因为佛的心愿就是要救拔众生断烦恼出三界，这是诸佛度众生的本愿呐。 我们若是心同佛， 愿同佛， 解同佛， 行同佛， 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古大德说， 阿弥陀佛四个字就是一切佛法的大总持法门，不但是佛所说的法，连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法也都包含在内。 华念祖老居士在往生前的几个月，一天念16万声的佛号， 因为他真正的认识清楚了呀， 自己应该要有强烈的愿望必生净土， 若是不生净土则必定是仍在轮回呀。 这个麻烦就大了，纵然这一生修得很好， 愿行也好， 而来生的果报在三善道，再一投胎转世，前世的事情就忘得干干净净了。 纵然是学佛也得要从头学起了呀， 万一遇缘有问题，障碍麻烦就大了。 而一生遇缘也是宿世的善根福德哟。 李老师常讲， 好的老师同参道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时好的老师不是不愿意教，是因为你不相信，他也就不说了。 最重要的还是先要修三福，孝亲尊师，以造善缘。 所以密宗讲四皈依，再加上一个皈依上师啊。 显教则没有形式而有实质，入佛门皈依师不重要， 而传戒师剃度师都是介绍人也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传法的师父， 则与密宗的上师一样。 学生要接受老师的教导，认真的奉行， 而且对老师要有决定的信心呐。 事出世间，无论是道业、学业、事业，老师都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老师关系着一生的成功失败。 念佛人在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前来接引。 此经说的比较简单， 而观经上说的详细。 上品上生者，佛与一千尊化佛前来接引，须臾之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那么西方世界到底在哪里呢？ 这个你不用操心，不必打妄想，到时候佛来接你去，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实现。 但是莲花的大小光色则有区别呀。 小的莲花是半游旬，大的莲花是百千游旬， 而一游旬等于20公里。 有人对此感到怀疑，认为 48愿明明说往生西方以后与阿弥陀佛的身相一样，应该都是白毫婉转五须弥，干目澄清四大海， 其身相不止一由旬呢、啊？何以会相差那么大呢？ 要知道，西方世界与华藏世界一样，是属于不思议的解脱境界，大小不二，性相亦如，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呀。 所以也不能够思维想象，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呀、啊。 智慧勇猛，神通自在。 这两句话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的报告过。西方人的智慧、道力、神通、能力，即使是下下品往生者，也等于是拔地菩萨。 所以这实在是难信之法呀。 佛又告诉阿难， 如果想要在今生就往生见佛者，应该要发真正彻底觉悟的心，了知世事无常啊。 金刚经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虚妄之事不妨碍， 但是要放下分别执着的心啊。 世上虽然有， 但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 这样就不造业了。李老师常说， 修其他的法门在一生中未必能够成就，若是修这个念佛法门，有阿弥陀佛以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加持，保证一生可以成就啊。 所以要积极善根，断恶修善，自行化他， 而且要完全的舍弃自利， 要把所有的一切功德回向西方净土，不求现世与来生的福报， 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生到西方就圆正三不退， 一生圆满成就无上佛果。 这是上辈往生的概况。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 梵寺沙门，悬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 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 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道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 这是因为他们懂得净土法门的道理， 但是业障深重，心里想做而做不到啊， 或是环境不许可， 或是人事复杂， 有很多的忧虑放不下，不能够行作沙门。如此的情况，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下辈者也是这几句话。 可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往生西方的唯一条件呐、 啊。随己修行诸善功德， 是随自己的能力修行诸善功德。以下只举了几条作为修行的参考，例如奉持斋戒，就是持戒与持斋， 而斋是斋心，现在一般人把斋视为素食，这是错误的呀。 例如八关斋戒特别重在斋，有八条戒， 而其中有一个斋即是过午不食， 能够一个月修一天或两天也好，修清净心，万缘放下， 起立塔像， 塔就包括道场。如果有能力建立一个道场，礼请法师大德讲经说法，教化一方。 而像是塑造佛像，印彩画像也有同样的功德。 梵寺沙门 是照顾出家人的生活，使其深安专心修道。 如果是生活没有来源，想要真正的修道则是很难的呀。 所谓深安则道隆，古德常说， 共僧也应该要有智慧。如果要让法师在生活上起了贪心，反而是造了罪业。 从前供养出家人只限于 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四件事。 出家人没有私财， 因为一有了私财，道就没有了呀。 天天在想， 如何才能够多赚些钱呢？ 这样阿弥陀佛早就已经是忘得干干净净了。现在没有十方丛林，如果想要挂单， 则必须要与庙里很熟， 而且他也不敢多留你住， 因为怕找麻烦呢。 玄增燃灯，散花烧香。 从形式上讲，这是庄严道场， 而实际上则是宣传佛法。 在中辈往生当中，其正行是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与上辈完全相同。所不同者，心量大小有很大的关系。上辈者心量广大，与佛心相应， 而中辈者在心量上要差一筹，在助修方面不能够大修功德啊。 这里所说的 大修功德 是指心量而言，若是心地清净平等， 心量广大慈悲， 念念中即可修满无量功德，并非注重在世上。 若是注重在世上，则清寒人家就永远不会上品上升了。 西方境界就如同华严经所说的 不思议解脱境界， 包含了 六相十玄， 说明不思议法有理有事可以参考。 玄增燃灯， 增是床幡宝盖之类，作为宣传之用。李老师说， 古时候的教学尊师重道，只问来学，未闻往教的。如果有讲经说法的法会，就在寺前悬挂幡幢，愿意来听的就可以参加了。 燃灯是表示智慧， 灯也比喻作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如此做不求任何的回报， 一概是回向净土。 念佛人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化现其身，与诸大众前来接引， 而其化身则与真佛无异。 佛有三身： 法身、报身、应化身。 在佛与大菩萨是一个身，三而一，一而三。 而凡夫三身都没有，只有业报身呢。 佛菩萨是愿力成就的身，佛来接引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同来， 而上辈往生者和阿弥陀佛一同来的都是佛呀。 中辈者且同来之人有菩萨罗汉， 也有诸天人民， 这些人都是化身。大圣心量的人所见的都是菩萨，心生欢喜，与自己的心愿相同。 而小圣心量的人所见的都是罗汉，也与他的心愿相同啊。 所有来的人都是与自己有密切的关系， 也都是过去的家亲眷属、同参道友已经往生者。 我们今生修行有成，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同佛一起来接我们。 因此，这些亲朋好友又可以再见面了。实在讲，西方世界的确是不可思议。凡夫总是离不开分别、执着、妄想， 所以对这种的境界往往会生怀疑呀。 而熟读华严就可以解决许多的问题了， 也就知道了佛说法的秘密之所在呀。 佛讲的是句句真实，他那边的境界我们无法想象。例如华严说， 汗毛的尖端很小，佛在其中讲经说法，有无量的菩萨参加听法，佛菩萨没有变小，而一毛端也没有放大呀。 又说， 一微尘里含大千世界，芥子那须弥。 这是华严的境界，超越了相对的， 所以不是凡夫所能够想象的呀。 佛以二谛说法，真谛是佛的密意， 而俗谛是我们的常识。 佛以此真俗二谛说明了宇宙的真相，其目的是叫我们 以俗谛领会真谛， 然后才能够体会到 真俗不二，法法圆融啊。 临终的人蒙佛接引，是先见到了佛光， 又闻到了宝香， 于是他的罪业就消失了， 而且功夫增进。 行人一天到晚只有阿弥陀佛， 没有任何的思维牵挂， 这只不过是把烦恼扶着可以待业往生。古德说， 鸠摩罗什大师在弥陀经上所说的一心不乱，这句话并没有讲错。不过佛当年说法的原文并不是一心不乱，若是一心不乱，则是相当的不容易，那么往生之人应该不会多了。 所以只要功夫成品，临终的时候经佛光一照，立刻就达到一心不乱了。 而一心不乱也分等级， 有事一心， 有理一心。 生到西方即住不退转。经中说， 终被往生者功德智慧次如上辈， 是指行人自己的情况，而非阿弥陀佛所加持。 若是经佛的本愿功德威神加持，则人人都能够蒙受其益了。 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 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 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 前面讲到中辈往生的人是不能大修功德，而这里讲的下辈往生的人，连小修功德都没有，不能够做功德。 但是其正修则与上中辈并没有差别呀。 一般来说，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 而且大多数往生的人都是下三品， 不能修诸功德，尚在其次，而能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功德就自然在其中了。 但是能够做到的人不多呀。